很高兴请到我们那个教会的 advisor， 伊牧师从明尼苏达来跟我们那个sermon， 他的题目是第一个 the first couple， 他的 fourth， 他的 origin 呢，我们很高兴伊牧师在我们教会那么多年来没有牧师。当中强强来了我们教会，给我们很多安慰跟 advice， 我们要感谢神。我们那个已经拿一个新的牧者，为下星期二就来我们那个教会牧会这个将员台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很高兴将这个时间交给那个牧师。 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几个月前在准备思想这段信息的时候，有机会看到一些书，这些书是有关于婚姻的隐句，英文叫 quotation。 有一个隐句这么说，他说所有的婚姻都是快乐的，可是之后要两个人住在一起才产生所有的问题。另外一个隐句这么说，不是婚姻失败，而是人失败。所有的婚姻所做的，只是将人的本性彰显出来而已。另外一个隐句这么说，一个配偶最欣赏对方的时间，似乎只是在婚礼之前和葬礼之后，婚礼之前跟葬礼之后，这中间呢，不但没有欣赏，反而常常会有争斗，巴不得对方没有存在。可能你们听过下面这个故事，有一对夫妇结婚50周年，这个很不容易，朋友们替他庆祝。吃过晚饭以后，老太太跟一些年轻的太太在一起喝咖啡吃蛋糕。这些年轻的太太问老太太说，过去这50年你和你先生有没有争吵过？老太太说有，还很常常有。年轻的太太问说，那你有没有痛苦到一个地步曾经想过要离婚呢？老太太说，离婚从来没有，我只是常常想到谋杀。当两个罪人要住在一起，一定会有争斗，一定会有冲突，一定会有困难。如果你想要有健康的婚姻，一个快乐的婚姻，你需要对这个罪的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。罪是怎么来的？圣经上常常用的话叫堕落。人的堕落是怎么开始的？罪是怎么引起的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题目。在你们节目单上有个大纲，我希望你有机会看，跟着大纲一起来，这样你对今天这段经文会有更清楚的了解。我们常常对一个熟悉的经文有一个毛病，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某一段经文，你有时候发现这不见得是正确的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抱着一个受教的心，谦卑的心，来学习神的这段话语。我们看看这第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，他们犯罪是怎么开始的。我们会从三方面来看，我们先看这个敌人他的情形，然后看第二大点，看看这位敌人和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对话，最后第三点，看看他们两个人的堕落。我们先看第一大点，敌人。首先他是真实的，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前半边。这个敌人是真真实实存在的，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撒旦魔鬼却不是这样。好几年前我在一个影片里面看到这个撒旦是穿个黑色的衣服，头上有两只脚，后面一个长色的尾巴，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山楂枪啊，跳来跳去。你看着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怕。那么今天在美国的许多作家演员或者叫 comedians 滑稽的人物，他们也把撒旦呢戏剧化了，以致今天在美国许多人不是不相信撒旦存在，就是没有把撒旦当作一回事。我还记得在电视上有一个 comedian， 他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英文说 The devil made me do it， 撒旦逼着我做。每次讲完这个话，听众都大笑一场，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。我们虽然不完全了解撒旦究竟是怎么来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是真实的，他是的确存在的。他有两个正式的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就叫做撒旦。撒旦的意思是 adversary， 仇敌的意思，因为他与神为敌，也与神的儿女为敌，所以他要试探夏娃跟亚当，要让他们犯罪。但撒旦有第二个名字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叫做 accuser， 控告者。当神的儿女犯了罪以后，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控告他。圣经我告诉我们说，撒旦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，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人物，不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对手。圣经上有一句话来形容他，那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这里说你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这个仇敌魔鬼也就是撒旦，他像狮子一样，狮子是百兽之王，是很有力量的，极有能力的，并且他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不但有能力，他还有技巧对付这些他要攻击的人。难怪过去的美国作家马可·吐温 Mark Twain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也许我们不会对撒旦表示敬意，因为那将是不合适的，但至少我们可以看重他的许多本领。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哪些人会被他吞吃呢？就是那些没有看重他的本领而容易受骗的人。为什么他会这样？因为第二小点，他是狡猾的，英文说他是 crafty。 在我们念的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里面说，他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一切活物当中最狡猾的那一位。如果要比狡猾的话，没有一个活物比得上他。圣经当中有一句圣经节形容他狡猾的能力，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，零后十一章十四节，找到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念，一起来。这也不足为怪， 因为连撒旦也专做光明的天使啊，光明的天使。当你看到一位天使的时候，你不会害怕的，对吧？你看到一位光明的天使，你更以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天使是蛮好的，他可能是要来帮忙我，他可能是要站在我这一边。”撒旦就装作这样一个，那你起先对他没有一种警惕、害怕、被骗的心。在刚才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显然撒旦他不但有能力，他还取了一个蛇的身子，他变成是会一只会讲话的蛇。你可能会很奇怪，为什么夏娃看到这只蛇不会害怕呢？我们当中很多姐妹看到蛇会害怕，为什么这个夏娃看到这个蛇好像也不没有奇怪呢？请记住两件事情。首先，这是在人堕落之前，在人堕落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，所造的一切东西也包括这只蛇本身，蛇本身在那个时候神认为是好的。你可以说是只好蛇，没有像今天看起来这样的可怕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夏娃是在一切活物被造之后，当夏娃出现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些活物，他看到这只会讲话的蛇，他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奇怪，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他可能认为说这些蛇都是会讲话的。如果你看到第三章十四节的话，这只蛇也可能还是站立的，还有两只脚的，他在跟夏娃谈话。夏娃那时候还没有犯罪，他是个无罪之身，但是他是会被欺骗，他是会被受引诱的，他是会被上当的。夏娃是撒旦先攻击的对象，因为他是夫妻两人之中，圣经说比较软弱的那一位，比较有情感的那一位，比较容易受人引诱的那一位。撒旦怎么样引诱夏娃呢？那我们看第二大点，撒旦用个对话开始来跟夏娃谈话。这个谈话总共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撒旦英文说在 question 的，在审问神的话语，这是第一节的后半边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？”啊，这话，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：神的话语是夏娃能够享受伊甸园当中一切的喜乐。他可以享受哪些？他可以享受白天、黑夜、太阳、月亮、蓝色的天空、奇异的花草、唱歌的鸟儿，以及爱慕他的这些活物，以及爱他的亚当。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语而出，从神的话语而造。撒旦知道他要夏娃上当的话，他需要先让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话语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撒旦要让神的儿女开始上当的话，开始相信他的话，需要先让神的儿女开始怀疑神的话语。他怎么做呢？撒旦怎么做？请注意，他首先避免用神诗人的名字。在里面讲义上你有看到说，在第一章里面当神创造天地，这个神呢，希伯来文是用 Elohim， Elohim 的意思是创造者，创造者，所以很好用这个创造者的名字来形容神的创造。但是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呢， 作者都用神诗人的名字跟创造的名字合在一起，叫耶和华神 Jehovah Elohim， 耶和华神。只有在第一节的后半边跟第五节当中，蛇跟夏娃谈话的时候没有用耶和华神这个字，只是用神啊。比如看第三章第一节，一开始是耶和华神，对吧？那么蛇对女人说，神其实真说，他没有用不加耶和华这个字了。女人对蛇说，又是说神。撒旦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他不用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呢？他只是用神这个名字呢？因为当他只是用神这个名字，不用耶和华诗人的名字，那你听起来比较有陌生感，比较有距离感，比较有光视法。第二个，撒旦不但这样做，然后撒旦开始问夏娃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个问题，神其实真说，神真的这样说吗？你有没有听错啊？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会不会误解神的意思呢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撒旦他不直接的、马上的、公开的否定神的话语，他只是把一个怀疑的念头摆在听的人的身上，让你觉得说，我有权可以决定神的话语是否真实，我有力量，我有能力可以判定神的话语是否准确。撒旦从来不公开的、直接的出来否定神的话语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当你脑筋里面开始对神的话语有怀疑，哎呀，这个太难的，这个不符合今天的时代，你要小心，这是撒旦一种念头摆在你的脑子里面。所以撒旦首先他避免用神诗人的名字，然后他开始让夏娃来怀疑神的话语。第三个呢，撒旦怎么讲？最后呢，他说，神其实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。你需要把所有 underline 这个字，所有，这是撒旦故意的、有计谋的，要来歪曲神的话语。请你回到第二章十六节，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神在这里很大方很慷慨啊，园中各样的果子你要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但呢，到了第三章，撒旦却说呢，所有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。换句话说，撒旦是在歪曲神的话语，他是故意的把神的慷慨大量形容成神是极度的小气。撒旦的方法步骤就是这样的狡猾。夏娃那时候可能不觉得神的话语正在被撒旦攻击，夏娃可能心中只是觉得说，哎呦，撒旦问一个英文说 innocent question，问一个很单纯的、很简朴的问题，但对神的话语怀疑的种子已经摆在夏娃的脑子里了。当你有怀疑，你马上也会开始有行动的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们，当你一开始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，你已经上当了，你已经中计了，你会继续的往下沉。你会沉到一个地步说，神其实真的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吗？已经21世纪了，怎么神仍然有这种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呢？神其实真说丈夫要领导妻子吗？丈夫要保护他的妻子吗？ 让他不犯罪，让他走正路吗？我的太太已经是大人了，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做呢？何况他也不听我的话，我讲的我们两个只是光吵架而已。能不能我们两个就和平共处了，井水不换河水了，大家这样愉愉快快的过日子就好了。当你开始神的话语，你自然会一些人为的思想出来。所以第一小点是撒旦审问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看看这个女人夏娃，她开始修改神的话语。我们当中很多人 写文章，或者是学校里面做 reviewer， 你常常需要修改人家的话语。夏娃在这边开始修改神的话语。本来她有一个好机会，当她听到撒旦这种曲解神的话语，她可以当场改正，可是她没有改正，因为她已经种了怀疑的种子。她开始自己修改神的话语。他怎么修改神的话语？第一部分，他缩小、减少神的话语啊 ，diminish 神的话语。我们看第二章十六节，我们再读再看一次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。”神很强调哈，各样随意。但是第二节呢，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。”夏娃把各样、把随意这两个字把它省略掉了，把它简化掉了。她有点轻视神这么丰富的供应，换句话说，她心中可能已经开始同意撒旦讲的话。他首先减少，然后呢他又加添神的话语，加有添醋。怎么说？我们看下去第三节，唯有园中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。神有没有说过说你们不可摸？神没有说过，神就说你们不可吃。夏娃自己这边加上一句不可摸，一加上去以后，有点形容神这样的严厉了。哎呦，你都不晓得这个神好厉害啊，你只要一摸到那棵树， bam， 马上就死了。或者我不小心，我跟亚当在夏娃里面散步，一不小心左手一飞碰到那棵树， bam， 马上就给神杀死了。加油添醋，我们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表现，加油添醋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爸爸在他家里面看到他的女儿跟隔壁的女儿叫苏西在玩，哦，苏西太大声了，吵来吵去，爸爸受不了了，告诉他女儿说你需要让苏西回去，今天不要再玩了。那女儿就跑着去告诉妈妈，诉苦说爸爸好凶啊，他要我说以后永远不要再让苏西来我家了。这个叫加油添醋。或者在公司里面，一个老板他发现他属下一个雇员 John 上班老是迟到，有一天就把 John 找来了，说 John 你这样迟到不太好，一方面不是好的榜样，违反公司的规矩，并且你的迟到也让其他人的跟你同样做的 project 不能进行，希望你明天开始能够准时到。 John 一出去马上告诉同工说，哎呀，那个老板好严厉，他警告我，我明天如果再迟到当场就要被 fire。我们人不喜欢任何一件禁止的事情，我们不喜欢人家对我们有警告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会把这些话夸张了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 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，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规定，我们不谈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反而只是觉得说这个人本身太严厉而已了。当时的夏娃也是这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小心注意一件事情，不然我们也会很容易把神的话语认为不实在的，要求太高了，没有人来能够达到。当我们脑子里面有这种思想，我们是在形容，是在说明神啊，你太严厉了，你太不符合今天的需要了。如果你我有这样的思想，我鼓励你，我们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无形中得罪了你，我在思想上冒犯了你，请你饶恕我，请你再次给我那个谦卑愿意跟随你的心。夏娃他缩减神的话语，他加添神的话语，第三步呢，他软化神的话语。怎么说呢？第三节后半边，免得你们死。但是二章十七节怎么讲？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夏娃把死的肯定性拿掉了，他把死的决定性软化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在短短的两三节圣经节当中，夏娃一口气他缩减神的话语，他加添神的话语，然后他又软化神的话语。这个对神来讲是极度的冒犯。我们看几处的圣经节，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，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，找到要请你跟我一起来念生命记四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守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我们再看箴言三十章第六节，箴言三十章第六节，箴言三十章第六节，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圣经节，一起来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再看最后一处启示录最后一本书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。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书上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魂。任何人修改神的话语的结果，只是会带给他祸患，当时带给夏娃祸患。今天当你开始修订神的话语，也同样会带给你祸患，因为这是神自己讲的话。我们看的最后一段，撒旦否定神的话语，撒旦否定神的话语，这是第四节到第五节。第四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显然夏娃的回答让撒旦更大胆的，他的干脆直接的当面的否定神的话语， 神说你们一定死，他却说你们一定不死，决定不会死，担保不会死。神审判罪的第一个教导，神审判罪的第一个教义，就是被撒旦攻击的。撒旦不承认，不要人去相信犯罪以后有这样一个结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否认，你可以不肯接受，但神的审判一定会兑现，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马上受到审判。今天我们犯罪以后也是一样，会受到神的审判。第五节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撒旦这个时候，他不但只是攻击神的话语，他更进一步的攻击神的品格、神的人格。这个圣经节的第五节，把神形容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之下。怎么说呢？根据撒旦来讲，神他只是威胁我们会死，其实呢，他只是吓人的了，他让我们不敢轻举妄动而已。他神是蛮压制人的，并且神是蛮嫉妒的，他不要我们像他一样。并且如果神真的是爱我们，他不会说保留东西不给我们的，不会说保留一些拿那一些来压制我们。他不要我们分别善恶，他不要我们像他一样，他只要我们傻傻的做听话的就好的。撒旦这句话把神形容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之下，有点像我们当中很多人说看武侠小说，做师父总是留下一两手不给徒弟的。哦，他也是一样，这个神不是真的对你那么好的。在这段话语当中，我们看到人堕落的一个过程。首先人怀疑神的话语，怀疑他的真实性，怀疑他的适合性，然后呢，人家自己的脑子里面开始修改神的话语，减一些，加一些了，软一些了，最后呢，就干脆的像撒旦一样，直接的否定神的话语，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这是错误的。如果那天夏娃听到神的话，听到蛇说神其实真说，他没有买撒旦的账，他没有上当，他赶快讲这个话语告诉亚当，亚当保护他的太太，就站在蛇跟夏娃之间，告诉蛇说你的话是不对的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是绝对真实的。那么撒旦就会离开了，就会逃跑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不犯罪，不是在罪的当中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一半时候才停止，最好的方法是根本不要让它开始。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可以成为你我的提醒，以弗所书4章27节，以弗所书4章27节，找到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以弗所书4章27节，一起来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再念一次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留地步，留一个沙滩阵地，给他留点余地，根本不要让他开始。当我们一步都不让，撒旦就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在你的身上、我的身上有了一个据点。好的，我们看到这个敌人，看到他与夏娃之间的谈话，我们看第三大点，看到人的悲剧、人的堕落。我们先看女人， 再看男人，先看女人的堕落。当夏娃拒绝遵守神的话语，她记得失去了神能给她引诱当中最大的保证，最大的保护。神的话语是你我能够战胜试探引诱最好的武器。我们看第六节，三章第六节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的丈夫也吃了。第六章 第六节这句话跟新约书信当中有一句话非常的类似，请你打开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找到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念约翰一书二章，是一书哈，不是约翰福音，是在启示录的前边一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边提到三件事情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这三件事情跟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记载的非常的相似。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摆在旁边一起看的话，你会看出来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的好做食物是在指肉体的情欲，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是指眼目的情欲，最后一个能使人有智慧还是指今生的骄傲。这三件事情它是世界人所追求的，当有人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你想想看，不会超出这 三个里面的一个。我要更大的房子，更新的妻子，更高的位置，更高的名声，更被人瞧得起，更有这个更有那个，都是这三件里面的一件。这三件事情从古至今常常是世界上人所追求的，拼了命要，在所不惜，牺牲自己的家庭也要。当神的儿女如果离开神的话语，当他们的思想开始跟世界上人思想的时候，他们也就会开始追求这三件事情里面的一件或者是三件。夏娃在那里看那个果子，想想看，那么的吸引人，而神的命令又是那个时候又是那么的脆弱跟不现实，一方面果子那么吸引人，一方面神的命令又那么不现实那么脆弱，夏娃想不出有什么好理由不去吃它，夏娃就摘下果子吃了。看看男人的堕落，你可能会很惊奇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？亚当显然知道他夏娃和蛇之间的谈话，亚当显然知道夏娃和蛇之间的谈话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有几个理由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翻译上的问题啊。我们的和合本说，又给他的丈夫，对不对？和合本说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他的丈夫。许多的英文版本，所有的英文版本我看了一下，都有几个字啊。亚当是和夏娃在一起。With her， 你看你们那个节目单上那个大纲里面也有哈，美国国际版本 NIV 的就特别想牵起来哈，说什么 ？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， 这是原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些新的中文版本的翻译是这么说，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，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。有一本翻译本说，她把果子递给陪伴着她的丈夫。换句话说，亚当一直在夏娃的旁边啊，蛇跟夏娃的谈话他从头至尾他都听到了。第二个理由在第一节跟第五节，当撒旦称呼夏娃的时候，他没有用单数的你这个字，他用多数的你们，请你注意啊，不许你们，不许这个，不许那个。撒旦是对两个人讲话，这表示这两个原因，亚当当时是在场，他是在场，可是他只是被动，他没有挺身而出说夏娃不要听他的话，他在歪曲神的话，他在讲谎话，我们马上离开这里。亚当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亚当没有保护他的妻子，他没有禁止他的妻子不犯罪，他没有保持妻子的圣洁，他只是被动的在旁边观看而已。今天我也对我们当中一些先生们讲话，先生们，我们需要这个时候问问我们自己，对于我的太太，是不是我像亚当一样，当我的妻子犯罪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禁止她？当她不肯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告诉她说这是不对的？当她在背后讲恶言，人前讲闲话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告诉她这是得罪神跟得罪人的事？当教会开会的时候，她在会场里面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，我有没有告诉她说这是不应该的？还是我只是被动的在旁边观看这一切，像亚当一样。蛇是骗了夏娃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蛇没有骗到亚当。亚当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像一个无知的乡下人呢。当时他在为动物命名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说他的智慧是非常高的，他的脑子的能力是得到极高的发展，他有能力能够分辨说，哎，这是撒旦的诡计，这是谎言。教会历史当中出名的一位人物奥古斯丁，他在这边有这么说，他说亚当的智力呢，胜过最聪明的哲学家，他胜过这些哲学家的这个差别，就好像一只鸟的速度胜过乌龟的速度一样，鸟的速度比乌龟快很多，对吧？亚当的智力要比任何的哲学家的脑子还能够胜过，亚当有分辨的能力，可是他没有做。难怪到了新约保罗提到这段话的话怎么讲，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，这里说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。夏娃是被引诱 而犯罪，但亚当却不是，亚当是故意的犯罪，你可以说他眼睛张得开开的犯罪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可能看看他的妻子夏娃吃了禁果，等一阵子没有死，哎，像个 guinea pig 一样吃的东西没有事，所以他也把禁果吃下去。夏娃是善胆，亚当是故意。很可惜神所设立的次序整个颠倒了， 夏娃去跟蛇，亚当去跟夏娃，没有人去跟神。结果呢，我们回到第五节，蛇对亚当跟夏娃说，蛇本来是对亚当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他们果然就明亮，只是明亮要看到什么？看到自己的羞耻，看到人犯罪以后 的样子。犯罪之前，根据二章二十五节，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，犯罪以后同样的情形却觉得羞耻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罪带给人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羞耻，见不得人，怕人知道，最好在黑暗当中。罪带给人的第二个果子就是遮盖，用无花树的叶子要来遮盖自己，但是要不让人家知道，用自己的方法想把它遮掩起来。可惜他们没有去问神，说神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样的罪性，这样的一种受引诱的善单 的个性，就一代一代，从第一对夫妇开始，一代的一代传到我们当中，传到你，传到我。我们看一下结论，我们看到这第一对夫妇堕落一个基本的原因，乃是在于没有遵守神的话语。人从那以后不但有罪行，人也有罪性，罪性就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给了你，传给了我。夫妻之间会自我中心，二言相转，互相争斗，自私骄傲，充满血气，不肯饶恕，也都是因为罪。罪让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罪让妻子没有尽到妻子的角色，罪也让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们不愿意，不肯，不敢照圣经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儿女。要有健康的婚姻，要有健康的家庭，要你的儿女能得到神的祝福，你需要回到圣经，不要对神的话有任何的怀疑。当你开始神的对神的神怀疑，你其实在怀疑这个神本身。那我们不要删减神的话语，那我们不要加添神的话语，那我们也不要软化神的话语。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之后，我们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求你给我能力，我能够去遵守它。圣经说，只有遵守神的话语的人，不是明白的人，不是听懂的人，遵守神话语的人才得到神的祝福。那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感谢你，你就留下这个宝贝的话语，我们看到当中许多真理，我们有时候很快的看过去，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是当我们愿意静下心来，我们看那里对我们的美意。你创造我们，婚姻又是你设立的，你希望我们在婚姻中得福，乃是在于遵守神的话语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辈子不管以前怎么样，过去怎么样，我们从今开始再一次的向你立誓，我们愿意学习遵守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，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